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你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3月3号，正月16，昨儿呢是15啊，咱们这闹完了元宵，闹完了花灯之后呢，这年也算是过去了。这年虽然是过去了，但是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说，这个年过得好吗？ 你这个话有点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感觉呀。 我这话里是有话的。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单身的朋友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啊， 在这个年当中有没有被家长催婚呢？ 啊，是一定的。在长辈们的心中有很多年轻人该干而没干的事情，逢年过节回到家里准备好接受审讯，这个是所有的年轻人我想心里面都有准备的。没对象的要被拷问怎么还不谈朋友，有对象的会被拷问你们怎么还不结婚呢，结了婚的会被拷问你们怎么还不要孩子呀。 行，这最起码是结了婚的有了对象的 啊。 问题是没对象的是最麻烦的。 哎， 结了婚的有对象的顶多是催一催婚哈， 嗯， 但是这没结婚的没对象的呢，大过年的有相当一部分呢是被父母看着去干嘛，去相亲。 哎，这是肯定的，因为你们平时远离父母啊，说在外头飘着闯自己的天地，一年好不容易就这几天回来了，休想让我再放过你，家长一定是这种心态。 是，有网友在这个网上都吐槽了，说你们相信吗各位，春节就7天假 我被安排了5天的相亲，满满当当的，我就喝咖啡都喝伤了。咱们这听着是一个乐哈，但是我觉得作为当事人来说，不知道这个乐中带着多少的心酸呐。 这个他能吐槽这个事情，说明他肯定在他心里面这不是一件乐事儿，这一定是父母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呢都背后啊，你知道不仅仅说是安排一个男孩女孩一相亲的对象见面，那背后都搭着人家的人情呢，可能那边也是长辈们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两边都说的特好，孩子怎么着怎么着，一定见见一定见见，就这么想啊。您是7天有5天都没闲着去相亲了，对不对？那我相信跟您相亲的那些位人家那边肯定也没闲着，你们双方啊这咖啡估计喝的劲儿都挺足的，既然是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咱们可以见面就先把这情况沟通好了，这个反正咱们是在父母那儿呢有个交代就行，咱们也认识了，要不然咖啡就免了。 关键是这样啊，就是不管怎么折腾啊效果并不好，你别看连续相了5天亲，见了那么多的不同的朋友，但是在那种气氛下呢成功的并不是太多。 而且还有一点，你那么密集的时间内见这么多，到最后自己都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可能对某个人有好印象，但是回头想，哎，是第几个有好印象来着，他容易出这个问题。 那这个话题一出呢，很多年龄相当的朋友都在网上吐槽，基本上都是30出头的这个样子吧，尤其是在一些 南方的地区哈，就是三十出头这个岁数，如果真的再不结婚找对象，不生孩子的话，那完全就是老大难了。 是， 他们也挺体恤父母的这种心情，也说啊，说在相亲这件事情上呢，爸妈的行动力是超强的，也真难为他们，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找了这么多的女伴给我相亲啊，而且说每天都在见面，而且这个女孩子，你想啊，甭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哈，就是那个年龄段嘛，他都差不太多，说他们自个儿都分不清哪个是见过，哪个是没见过的，也真是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某一个网站呢也是做了一个相关的数据调查，发现这个年龄段啊，在这个春节期间，哇，去相亲的，而且几乎是天天在相亲的人，真的不在少数。 其实我觉得跟父母啊，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对这个有压力的话，提前在回家之前就跟父母说好，您别太热心的给我张罗这些，真累不过来，一年到头就放这么几天假，我还想休息休息，消停消停的。 对啊，也正是因为经常被这样逼婚啊，在很多未婚的男女青年当中呢，一到春节的时候呢，他们不叫春节，他们叫春节、 啊、 劫难的劫， 对对对，一个去一个立那个劫哈、 对，有点这个恐归族，都不敢回家了。因为每一次过年哈、不管你去哪个亲戚家串门，七大姑八大姨啊，怎么着都得问到，就七拐八拐总要问到你的终身大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朋友，或者就是当事人。 有，我春节期间还听到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啊讨论家里面我最小的一个弟弟他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事情，也是家人给介绍一个特好的。我那弟弟是自己啊不上心，穿得乐里乐特的就去见面去了，结果见面以后发现，哎呦，那姑娘长得那漂亮， 动心了是吧？ 动心了。可是呢回来以后说挺满意，人那边传了话，人那女生觉得你太不认真了，怎么那样就来，来第一次相亲见面的人家没看上。 所以这也是个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如果说就算是相了很多，如果没有这个缘分的话，硬是要放在一起的话，估计这个幸福呢也不会太长久。 是， 所以不管是单身的男女青年朋友们，还是单身男女青年朋友的爸妈们，以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什么叔叔舅舅们啊，就是这个事儿呢，还要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意愿。 对，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咱们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到一定岁数，咱们该颐养天年，颐养天年，甭替他们担心这事儿。 当然了，这个到岁数啊，由于这个生活圈子比较窄啊，工作的关系呢，适当的通过一些平台去征婚交友，这是件好事儿哈。 可以， 又说回来了是吗？我们这里呢，我们这个平台呢也是一个出口吧，希望通过我们帮帮团这个平台呢，也能够为大家服务，能够找到您的心仪伴侣。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如果您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请务必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重要的事情呢，我就不说三遍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在整理信息的时候呢，还是发现有很多朋友呢不留电话，就是不留联系方式嘛， 不写性别， 不写性别，好歹有的时候能猜出来啊。还有就是这个不写上征婚两个字，因为在众多的信息当中，如果您不写征婚二字的话呢，我们很难把您搜索出来，特别容易遗漏。 我们要用关键字去准确的定位到您，等于是啊。 所以麻烦您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征婚内容啊。首先呢，还是我们的女士优先。 头一位，这是给自己征婚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是1991年生人，身高1米66，体重是56公斤，在事业单位上班，硕士毕业，月收入10000元以上，长相中等，身材匀称，出身呢是农村的。如果您介意这点的话，那就不要联系了。希望找一位有事业心、责任心的单身男士，身高呢在1米8左右，脾气温和大度。他的电话是13716702507，13716702507。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1988年出生的，重点大学硕士毕业，目前在一家央企工作。本人工作稳定，有北京户口，身高是1米65，体重49公斤，皮肤白皙，容貌清秀。她说工科女啊是比较独立自主的，同时呢又兼具文艺气质。 嗯， 叫才貌双全是吧？ 对。 嗯，同时呢还喜欢音乐，喜欢看电影，喜欢运动。另外呢羽毛球和乒乓球打得也不错。她呢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有一个快2岁的小女孩。虽然离婚了，但是呢目前已经从这个阴影当中呢走出来了，调整过来了，依然相信爱情，期待真正属于自己的缘分。他希望找一位年龄是30到40岁之间的男士为伴，要求呢是本科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米72以上，有稳定的工作，有责任心和进取心，成熟稳重，爱干净，两个人能够共同为家庭去努力。 嗯， 留的是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是13811052339，13811052339。 看过了两位为自己征婚的女士，咱们再来看看下边这位家长给女儿征婚的啊。女儿是1985年生人，今年33了，老北京人，现在呢家在回龙观，身高1米69，体重120斤，大学本科学历，在大学期间呢就入党了。现在在外企里啊从事设计工作，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气质高雅，孝敬父母，爱好呢是绘画、英语、旅游，性格属于内外兼修型的。对对方男士的要求，希望也是北京人，身高在1米75以上，体重适中，本科以上学历，收入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最好呢能有独立住房。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家长联系一下，13811940049。13811940049。 好，我们再认识几位男士。北京男，1986年出生，身高是1米73，体重是126斤，大专学历，在北京有独立住房，有一辆奔驰 S350 车。 这么瘦的人开这么胖一车。 好吧，说到这个车呀，咱们这里好多听众都是正在摇号当中啊。 对， 您知道吗？今年更不容易摇了。 对，因为咱们分给这个传统汽油车的这个指标数啊逐年降低，所以今年这一下子比2017年呢等于是摇中的这个几率又少了一半。 差不多是109:1吧，将近。 你说错了，是1900。 哦，差不多是1900:1。 对， 190就好了是吗？ 没，去年已经是800多了。 好吧，那是我的期望啊。当然，这个车多了也不好，对于城市来说啊，也未必是件好事儿啊。 咱们的公共交通真的越来越发达，路网越来越密集啊。其实，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个道路拥堵的状况解决的话，我们现有的公交它的运力其实还可以翻倍。 嗯，关键是很多人买车呢是这样一个目的，他未必真的是每天工作啊用得上， 对， 他就是需要我有，但是呢我不一定开。可是问题是你买了车之后你还得去保养它， 停车呀， 还得去找一个停车的地儿， 啊， 其实这都是占用社会资源的哈。 是， 想好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摇先摇着吧， 先摇着吧。 先摇着吧。嗯，我们继续说回这位男士啊，人家有车了啊，有一辆奔驰 S350。 这个信息很重要，你知道，就是因为买这个车的人，他的经济实力是放在那儿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咱们常规的家庭用车的选择。 总而言之吧，这里面有信息量啊，有信息量。 哎，对对对， 来看看他对于对方的要求啊，希望找一位年龄是23到28岁之间的女士，北京的、外地的都可以，希望性格随和，皮肤好就行。这要求也是。挺针对性的哈。 哎，嗯， 微信号码是18811088249，18811088249。 下边这位男士啊，给自己有一个定位， 叫经济适用型暖男。 暖男是吧？ 暖男，对啊，83年生人，一个小伙子啊，北京户籍，未婚，稍微有点胖，没写体重，身高是1米73，微胖，这是对自己的定位啊。家住在海淀区，是家里面的独子，在社区工作，人品端正，烟酒不沾，没有不良嗜好，生活全能，科技类技术宅男。这让我想到了 你自己是吗？ 不是，《生活大爆炸》里那几位理工的科学家。 哦，刚才我们不是前面还有一位就是工科女吗？ 对， 对吧？ 就是， 说自己特别独立哈。 还有文艺方面的这个特长。 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文武双全嘛，是吧？ 是。 好，我们再说回这位男士啊。 哎，善良、踏实、安定、孝顺、专一，想寻觅一位年龄在88年之后出生的啊，就是比自己小5岁，同样也是未婚，经济适用型的暖女。 什么叫经济适用型暖女？ 哎，我就是觉得这有问题。咱们一般现在经济适用男，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提到的， 而且认同的标准都差不多哈。 哎， 暖男也不用说了哈。当然这个经济适用型同时还得是暖女， 贴心，会照顾人， 温柔， 然后不爱买东西，这是最主要的。我觉得 能挣会花， 能挣不花是最好的， 哦，还得会过，孝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嗯， 学历高，长得漂亮， 嗯， 哎呀，不一定哈，嗯， 你就这会花，我跟你说，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观点理解，怎么算会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挺会花的，但有的人的会花的标准就是能花最少的钱买了最多的东西，有的人的标准呢是能超便宜，抢到最好的东西，有的人的标准是什么贵我买什么， 啊，反正就是能过和会过 两回事， 能花和会花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这个你们沟通好啊。 对， 即便说对经济适用这四个字俩人之间的这个理解是不是相同 得认同哈，得认同哈， 嗯， 可能有好多人在琢磨的，有这样的暖女吗？我也想要啊。 哎， 但是他理解的暖女是这样的， 嗯， 情感经历要少， 嗯， 善良， 对， 善良是必 须的 啊， 对，这是暖嘛， 不胖， 他自己微胖，他让人家不胖， 没有不良嗜好，踏实、安定、孝顺、专一， 啊，跟他一样。 对， 嗯， 那如果合适的话呢，能够在一年之内走入婚姻殿堂的啊。 哦，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QQ 号 ，QQ 号码是29057219，后面俩字儿啊，详谈。这是 QQ 号29057219。 下边这位男士今年36岁，身高1米79，北京人，家住在西单，这都是有信息量的。 对呀， 反正就告诉你我住在人特多的地儿。在西单附近住有一个好处，早上不太容易迟到，因为电报大楼的那个声音你知道吗？ 特别响，是吧？ 叫人起床很好听。未婚啊，老实本分，普通三口家庭里长大，在某公证处工作，工作稳定，择偶要求年龄啊，在比自己小，那是小9岁之内，身体健康，未婚，善良的女士，户籍最好是北京或者是周边，是独生子女的。留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W68422288，W68422288。他有一个要求啊，征婚者请本人直接联系，谢绝跟父母沟通。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位女士啊。 嗯。 北京女，81年出生，未婚，身高是1米65，学历本科，目前呢在一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个人的爱好呢是摄影和旅游，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啊，家庭和睦，和母亲同住，家里是排行老二的，啊， 不是独生子女，嗯， 对，上面要么是个哥哥，要么是个姐姐哈， 对， 嗯，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40岁以内，身高是1米73以上，学历本科以上，热爱生活，有责任心，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能够孝顺父母，工作稳定，如果合适的话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可以结婚的， 嗯， 要求对方呢未婚或者是离婚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啊，这是留的家长的联系方式，13581701908，13581701908。 下面这位女孩呢，这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身高1米64，本科学历，在三甲医院工作，爱好旅游，通情达理，孝敬父母，想找一位年龄相当，身体健康，未婚，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联系电话18612599429，18612599429。 这位女士呢，也是1981年出生的，未婚，家中的独生女，北京人，学历是大专， 目前在一家私企做文职的工作。 嗯， 他是住在建祥桥附近。 嗯，北四环。 这也有信息量吗？ 哎，这靠近大学的这个密集的地方，学院路那一带啊。 嗯， 这好学校挺多的，孩子上学方便。 身高1.63米，姑娘是明事理、有爱心、有上进心，属于居家型啊，没有不良嗜好。家呢是住在昌平区东关北里。哦，知道了。 嗯。 人家是在那儿上班 儿，哦， 在建祥桥 附近上 上班，家是昌平的， 得， 嗯， 学区房没纸上， 而且没有独立住房，有车啊，三口之家，父母退休了，那我估计是应该跟爸妈住在一起呢啊， 对， 希望男方呢是北京人，身体健康，大专以上的学历，身高是1.7米左右，懂事儿，有爱心，有意的话呢，请父母之间先联系， 嗯。 家长的电话是1368-323-8338，1368-323-8338。 再来看几位男士，男，36岁，未婚，北京人，身高1.76米，本科学历，在事业单位工作，没有不良嗜好，他是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63米以上，学历大专以上，年龄在29到31岁之间，身材不胖，性格温和孝顺的女孩，希望对方呢也是未婚，有稳定的工作，并且真心想成家，最好是北京女孩，北京周边条件好的呢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5954-42385，5954-42385。 下面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85年出生，未婚，北京人，身高1.7米，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他是稳重、善良、有责任心。对于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6米左右，年龄相当，身体健康，真心想成家，未婚。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5611443200，15611443200。每每读到这的时候，我就老觉得好像是不是念过哈。 为什么？因为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模式化 特点不太鲜明的这种哈。 是是是，这就一看就是家长听了我们节目之后、 哎嗯， 然后按着我们某一位家长的那个模板， 对， 就 copy 下来了。只不过说把这个年龄改一下啊，嗯、身高体重改一下啊， 对， 然后电话改一下啊。其实孩子自己写的，我估计啊，就是您放手让孩子自个儿写这个征婚信息、嗯，一定不是这样的。 对。 嗯，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啊。 关键是什么？你知道，这又不像以前报纸上发征婚广告， 嗯， 一个字儿就得 按字儿收费， 几块钱，对吧、嗯？我们这儿您写的多详细，我们都不怕，我们都是公益平台，免费给您推荐。您、 啊、 您说您多说两句怕什么的？ 您写成故事啊，我们就给您当故事讲， 对 吧？ 快板的都有嘛。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家长为孩子征婚的，就是如果征得孩子同意的话呢，您可以让孩子自己亲自为自己的这个征婚信息来编辑。来撰写是吧，然后您可以帮着他们发过来，帮着他们去筛选。 我估计啊， 嗯， 就是家长这事儿不敢跟孩子说，你以为那7天能见5茬人呢，那些女孩都从哪儿来的，保不齐都从咱平台上搜罗来的。 但是我们也是提醒家长了，就是您这个事儿一定要跟孩子沟通好了，如果孩子不同意的话真的是无用功、哎、 对对对， 是吧，他到时候你帮他张罗了，他不配合，其实你也是白忙活啊，就一定要跟孩子沟通好。 就是谈恋爱这种事儿啊，无论是说作为父母这边来讲，还是说直接男孩女孩两个人来讲，你记不记得原来有个电影叫锦上添花， 嗯， 赵子越老师演的那个角色，其实他是想的这个工作的事儿，但是隔壁凌园奶奶在那边听着偷偷的在那笑，说了一就是赵子越老师有一句台词，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是， 这个事儿肯定是这样， 谈恋爱这事儿都是两个人的事儿、啊、 对、 嗯、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位男士啊，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 哎，1980年生人，身高1.83米，本科学历，家住在海淀区，工作呢是国企，工作稳定，兴趣爱好广泛，喜欢运动，性格开朗，希望对方女孩呢也是北京人，家住在市区，身高1.65米左右到1.7米之间都可以，性格成熟稳重，工作稳定，有意者呢加微信25451702532，25451702532。 第一时段的最后一位呢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啊，我老怕念串了，真的都差不多。 是 北京男，1978年出生，未婚，本科，身高是1.8米，体重是155斤，

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051969106，13051969106。 家里有个哥哥，还得强调是医生哈。 哎，对， 这里面都有信息量的是吧？ 小病基本上家里就解决了。 好吧，再来看这位女士啊，是1983年11月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6，大专学历是计算机专业的，是河北人，在北京工作有10年多了啊。目前呢，在一家物流公司从事的是文员的工作。本人人品好，踏实上进，能够吃苦耐劳，性格活泼开朗，温柔体贴，有事业心。希望对方呢最好是北京人，身高在1米7以上，人品好，思维敏捷，有事业心，未婚。电话呢是13671161590，13671161590。 下边咱们进入男生权利阶段啊，连着几位男孩。88年腊月生人，未婚，净身高1米75，穿着鞋凉也没事，没关系啊。体重140斤，本科学历，河北衡水人，在中关村从事知识产权行业。 他特别有意思啊，他征婚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为自己代言。您是为哪个品牌代言呢？ 给自己啊。给这个介绍也挺好，挺像是这个代言词的啊。我算不上仪表堂堂，但带出去绝对不会给您丢人。多客气，我还不给您丢人。为人谦和，有责任有担当。家里呢，3兄弟，我是老小，两位哥哥都已经成家。不过呢，我在北京没有房产，想寻觅一位通情达理，不嫌弃我是农村出来的有缘人，年龄上下呢不要相差5岁。微信号13264203508，13264203508。 河北离我们比较近啊，其实后面有好几位先生都是河北的。我们先说两位不是的吧。 好。 这位呢是36岁啊，男士，未婚，山东户籍，其实离咱也不远哈。 也不远，高铁现在都是1个半小时。 身高是1米71，体态匀称，学历本科，工作稳定。他是什么工作呢？是参与公司年底分红企业的管理人员。这里没有信息量啊，就除了他是企业管理人员之外呢，他还要参与公司年底分红，那应该算是个高管了吧？ 看各个单位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高管参加分红，也有一些单位呢中层就可以参加这个分红了。 哦，也看是什么公司、啊， 对对对， 什么性质的公司啊？ 是， 本人呢没有不良嗜好，踏实稳重，有责任心，希望找一位。身高在1米63以上，本科以上学历，年龄29到31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联系方式是 QQ 号 ,QQ 号码是60231272，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60231272。他写这句话的目的，我觉得就是除了他每月有固定的工资之外， 对， 到年底的时候呢，保不齐，说不定，没准儿能有一个大红包。 就是别嫌弃我平时每月拿回来的少啊，到最后到年底的时候，咔嚓一下子。 那万一咔嚓一下没有呢？ 这种情况也有，也存在。 分红这事就不好说了哈。 万一公司今年经营不太好，大环境什么的，是吧？ 对，但前提就是说每个月有固定工资，是吧？ 对， 好吧， 这个其实就包括薪酬体系上来讲，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希望的想法。 哎，那你为什么不透露一下你今年年底分红拿了多少？ 这个也很重要，是吧？ 每到年底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呀、 都期望的哈，是一个后面好多个零的那么一个数字。 有人给发红包是吧？ 一个大的这个惊喜哈。 再来看看下边这位，也是外地的朋友啊，这回离得稍微远点了。贵州人，男士，未婚，1987年生人，身高1米72，体重65公斤，大专学历，铸造工艺工程专业。没房没车，本人不吸烟不酗酒，没有不良，本人不吸烟不酗酒，没有不良嗜好，踏实有责任心，爱好呢是看电影、阅读、骑车、跑步，想寻觅一位北京女孩，身心健康，热爱生活，真诚善良，身材匀称，能踏实过日子，以结婚成家为目的。联系方式呢是手机微信同号13928221295，13928221295。 我们这里的很多男士都非常坦诚哈、 对， 就是没房没车、我就是没房没车。 对， 当然很多人也不应该太关注这一点，就是你要看这个人呢、他是不是潜力股。 对， 如果是潜力股的话，那车房努力个几年，或者两个人一起努力几年，也未必就 一直没有， 对，未必就不能够成功啊。 而且换一个角度，就是咱们现在其实一直也在强调一点，就北上广深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年轻人刚一毕业马上就能在这儿买房，这个不现实。 基本上就是有的话也都是爸妈 对 多年积蓄，然后给孩子预备好的， 那说明不了什么。而且呢，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有稳定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环境，不见得是只有买房一条路。咱们现在从这个房产政策上来讲，也在大力的推广这种长期的公租房，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嗯，好吧，重点是有事业心哈， 对， 能够上进就好啊。 是， 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认识几位来自河北的男士啊。 好，1983年生人，未婚，身高1.7米，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善良，有责任心，孝心，愿意做上门女婿。哦不，人家倒没说愿意，就是说可以做上门女婿啊，都行。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5米以上，年龄30到38岁之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能聊得来的，诚心想在1年内结婚的女孩。有意者呢，联系电话13521866654，13521866654。 咱们这有好几位，不管是男还是女哈，都说能够在1年之内结婚的。 嗯， 这事儿反正也不能强求。 对， 嗯， 真的俩人好了，感情到了，也可能3月就恨不得赶紧去领证，也有可能就觉得再相处相处看看。 对，这个事儿他不能掐着时间算哈。 对对对，这 就算是被家里人催得急，是吧？这个还是稳定为主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男士啊，87年出生。河北人，身高1.7米，目前呢是在北京昌平做绿化方面的工作。 嗯， 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体健康，能够聊得来的女士，并且是真心想成家的，地域不限。本人的联系方式是15720059890，15720059890。 下边这位河北男士是1985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140斤，在北京朝阳区工作，是汽车服务行业的。在北京呢，有车但没有房。 肯定得有车呀，这没车干的是这行是吧？没车说不过去哈。 因为干汽车服务行业，所以能够。 对啊，而且可能天天服务不同的车嘛。 对对对，他得熟悉哈。 是吧？ 对。 要是有辆房车的话呢？ 其实没房也行是吧？四海云游挺好。不抽烟，没有不良嗜好，希望她是87后的女生，身高1.63米以上，未婚，没有不良嗜好，其他的都看缘分。微信号25163030880，25163030880。 好，那从这儿往后的这些信息呢，都是40岁往上的了哈。 嗯， 男士女士们，我们先来看这位啊，女，今年40岁，北京人，学历大专。希望找一位有责任心、有爱心的男士为伴，希望对方呢真诚，最好是北京人，年龄不超过45岁。电话是 QQ 号 ，QQ 号码31706814553170681455，31706814555，这是 QQ 号。他说，您来信的时候呢，请注明京城帮帮团，所有来信呢，本人都会看。如果不是真心交友的话呢，就不要随意打扰了，谢谢。 下边这位女士呢，是1971年生人，北京人，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已经退休，没有。 71年就退休了， 特羡慕是吗？人家反正退的是稍微早点，因为有的行业可能是能够允许45岁的时候提前就办理这个退休，早几年是可以的。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年纪退休挺好的， 对啊， 就是精力还很旺盛，身体也还挺好，很多人保养的不错的话，还都挺显年轻的。 是啊， 出去玩什么一点都不耽误。你要真是说咱耗到这个 60岁以后， 60多了，有时候精力不济哈。你想去哪儿吧，你有的时候有些人都就没有那个愿望，都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 就是真实的体能跟不上，所以他不可能说还像年轻人那么爱玩。就算有这颗爱玩的心，也没这爱玩的力了。 有这心没这力了。 对呀、啊，71年出生的北京人，婚姻状况离异，目前已退休，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善良，有责任心，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年龄在50到55岁之间，身体健康，有责任心，踏实稳重，能聊得来的男士，希望对方呢能够以结婚为目的， 正式的咱们谈一场恋爱啊。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651335146，13651335146。 好，七年就退休了，七年这才47岁是吧？好、 嗯， 下面这位女士啊，48岁，没退休，这是一位家长吧，给侄女征婚啊， 嗯， 给侄女征婚。侄女今年已经48岁了，未婚，身高是1.62米，体重100斤，相貌好，显年轻，住在通州，是医务人员，随和懂事儿，希望找一位年龄45到53岁之间的男士，希望条件好，没有烟酒嗜好，身高在1.75米以上，相貌好，有正规工作，北京男士。他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 AAA 三个 A 啊，620709。AAA 大写的620709， 一定得说清楚了这个号， 嗯， 要不然 AAA 你叫谁呢你有名有姓你别老什么 AAA 打招呼啊。 微信号码啊是3个大写的 A 在前面啊、嗯、 好，下面呢这是姐姐给妹妹征婚，妹妹今年46岁了，身高1.65米，体重110斤，学历高中，没有任何负担， 嗯， 在北京呢有稳定工作， 他也没退休呢 对，身体好，气质佳，孝顺父母，希望找到一位身体健康，年龄在50岁左右，身高1.7米左右，有担当，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不良嗜好，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为伴。有意者呢可以先跟姐姐联系一下，81758649，81758649。 这位呢是男士，是一位朋友替他征的婚啊。这位男士呢49岁，北方人，北方人啊， 嗯， 身高1.68米，体重124斤，婚姻状况是丧偶，没有小孩，自己做生意，没有烟酒等不良的嗜好，也没有其他什么负担。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6米左右，户籍不限，丧偶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未婚的都可以。接受年龄段是32到44岁之间，希望对方女士呢通情达理，身体健康，真心想成家，会持家过日子的。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码是 LN77385186， LN77385186。 下边呢也是为姐妹征婚的啊，女58岁，超显年轻，这个形容词啊， 超显年轻，就是58岁的人看起来像 38，得超， 那挺超了，已经很超了，嗯， 身高1.63米，党员，有车，有独立住房，国企中层干部，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没有小孩，身体健康，爱好健身、瑜伽、跳操、游泳、唱歌、朗诵、旅游，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想找一年龄相当，年龄不超过65岁，身高1.75米以上，最好是离退休干部，有素质，有涵养，身体健康，有房有车。联系电话呢是18618494658，18618494658。 其实说到显年轻这事儿吧，现在很多征婚信息上都会标注这一点哈，特别是女士们， 嗯， 但现在这个在城市里的女士啊，只要没有太多的负担，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多的沧桑，应该都挺显年轻， 都挺显年轻的， 因为都特别会保养、啊、而且呢就是营养也跟得上，锻炼也跟得上， 对，经历沧桑也没关系，经历沧桑以后他这个心智一下子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散发出更有魅力的这种我们说成熟女人的风韵来， 嗯，经历沧桑就算了吧 还是能少点沧桑，少点沧桑， 经历还是别沧桑了，作为女人来讲都不希望太沧桑， 都想幸幸福福的哈，简简单单的， 每个人都有个公主梦嘛，希望是公主啊。但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很多女士对于男士的要求吧，就是希望对方这个情感经历简单成熟且稳重，但是成熟这事儿吧必须是 太简单没法成熟， 对，是必须要有经历的，其实这个经历当中的情感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 嗯， 所以人家说现在就是你看包括那些征婚节目可能都会问到有一个题目，就是你之前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嗯， 说一个的说俩的，其实人家说从成功率的角度来讲， 这怎么说呀， 就你觉得听到对方好比说来了一个这个征婚对象，他有几段感情经历你觉得是最合适的， 最合适的呀， 对啊， 2到3段， 其实从这个统计学上来讲、嗯、4段是最好的， 哦 啊， 多了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太容易变心，少了呢会觉得你这个经历还不够丰富。两到三次，三到四次，其实两次有点偏少，三次和四次相对来说呢是每一次成长都能让你学到一些东西，几个前任已经帮你把这个人调教得非常好了，过到你手里。 一方面是调教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经历过之后你自己会有些感受， 对对， 知道该怎么去和别人相处 、嗯、 对，尤其是和异性相处啊。当然这个两到三也好，三到四也好，这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他们说的。 统计出来的、嗯、 对。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征婚信息啊。 嗯，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54岁，身高1米65，现年轻。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曾经在国企工作，目前已经退休了，有房有车，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儿子已经结婚成家了。本人爱好体育，喜欢跳舞唱歌，也喜欢旅游，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寻觅一位年龄在63岁以下或者跟自己年龄相当的男士，希望对方有涵养有素质，有房有车。电话是13381045576，13381045576。 下边这位女士今年60岁，北京人，婚姻状况呢是离异，目前已经退休了，有房，经济上没有负担，身体良好，性格内外兼有，平时呢喜欢旅游唱歌美食，希望寻觅一位幽默开朗包容大度，有房最好有车，爱干净最好是北京人的男士啊。如果条件较好呢，外地的也可以考虑，希望对方没有不良嗜好，有担当，家庭人口啊最好简单一些，希望两个人能多过过二人世界。电话微信同号15510106288，15510106288。 为姐姐征婚，姐姐家住北京，今年64岁了，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6左右，现在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姐姐心地善良，人品好，身条也好，略显年轻。你看，全都是这么写的哈。 对。 也快成标配了是吗？希望找一位年龄相当，身高在1米75左右，家住北京的男士，希望对方心地善良，有担当，有独立住房，有退休金，而且是脾气好、 嗯、 重要的是没有不良嗜好，真心想成家。联系电话13522873532，13522873532。 下边这位女士今年66岁，北京人，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身高1米63，做财务工作，从本市的工作岗位上退休，身体健康，现在呢仍然兼职啊从事着一些工作，大学学历，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有车，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大度正直，真诚，喜欢音乐，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貌美，气质佳，相貌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就是显年轻。 对，一个意思。有一个孩子，现在已经独立了，均有独立住房，想寻觅一位年长自己5岁以内，能够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条件近似，真心想成家的优秀男士为伴。没留电话。 得，可惜了。嗯， 这还真是写的挺 具体的哈， 具体，对，而且是真实的个人的实际情况，特色也有。 那好吧，这位女士，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呢，麻烦您重新编辑一下您的信息， 嗯， 补充不足在今天重新再给我们发一次吧。 对， 嗯，希望下周呢再为您服务一次，好吧。 好， 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呢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您编辑完信息之后呢一定要从头到尾的读一遍， 对， 最好是念出声来， 念出声来。这咱们教孩子的时候经常用这个方式啊，小朋友是自己闷头上写、 嗯、 家长就一定得说，写的同时你也念也看，每一个其实都是对孩子学习来讲是加强记忆的过程，对成年人我们写东西来讲这是发现错误最好的方法。 对，您念完之后您就会发现什么地方写的有点不太妥当， 对， 可以再润色一下， 是， 然后哪不通顺都可以修改一下啊、 嗯、 包括这个错别字啊，什么标点符号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征婚这件事儿吧其实是一个挺神圣的事情， 对， 对于自己要负责任，那么从字里行间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您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 细节上的关注特别的决定成败。 嗯，因为呢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之后呢，这些信息呢还会同时放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当中。 对， 这个订阅号里面吧一些错别字我们可以帮您改啊，但是整体架构是在这儿呢，这个明眼人一看能看出来。 想要能够在那么多的信息里面让您的这个咱们说回头率最高，